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八位好声音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6尾号6548和135尾号4856，恭喜两位获得的是由苏宁提供的定制抱枕一个。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问题，第17届中国北京国际房车露营展览会的主题是什么？本次展会的地址在哪里？一个问题有两问啊，大家记清楚。那么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节目，然后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答案呢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的奖品呢就是房车乐高车模加6张门票，就是每个人可以获得一个车模和6张门票。先预祝您能够获奖。 新产品步步霞街， 大实惠喜从天降，尽在空中博览会。 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请到的嘉宾。今天我们请来的是21世纪房车联合创始人、房车家族秘书长王旭东先生。您好，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 每年您都会和大家如期见两次面是吧？ 对，每年都有两次的机会来咱们北京电台来录节目，然后跟大家去分享我们房车的那些事儿。 这次来呢是因为我们即将举办的第17届中国北京国际房车露营展览会，同时也是第9届中国国际房车露营大会是吧，也马上要举办了。 对，我们这个春天来的时候呢，主要的题目是房车展。那么秋天的话，我们增加了一项房车家族车友的年度露营大会。这是我们这个秋季的重头戏，因为大家都已经玩了大半年了。那么在这个时间呢，聚会在北京房车世界，然后大家一起来构思一下明年啊去哪玩，怎么玩。然后呢房车怎么改，甚至是考虑该换什么新款的房车，所以说大家就在此来聚会。 同时也是分享一下这次旅行的一些心得体会什么的哈。 对，3月份来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提到我们的房车家族亚欧自驾。那么9月份的时候呢，这些车友已经凯旋回国了。就在我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呢，我们的车友已经从这个新疆和满洲里入境了啊，已经有一部分这个车友入境了，还有一大部分车友现在还在北欧，也有在土耳其，然后也有在哈萨克斯坦，这个在不同的国家在返程的途中。 等他们返回来之后就可以到露营大会来集合了是吧？ 对， 那我们这次露营大会是在什么时间？ 露营大会是在9月13号到16号北京房山房车世界。 地点不变。 对，地点不变，我们在这个地方已经举办了9年，17届。 那介绍一下这一届的这个展会的情况。 本届展会呢，我们现场同样还会有很多这个新车型的首发。 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自动挡的房车呢，在今年九月份就可以实现一个预定了，因为在之前啊，我们国产的这个自动挡车型啊，非常的少。 嗯。 那么今年的话，这个依维柯推出了一款八速自动挡的国产依维柯底盘，那么这款房车底盘呢，也是我们这个众多的改装厂啊，要拿它来作为一个原型车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范本。所以说呢，在这届展会上，这个车型会推出很多很多的布局啊，大家到时候可以这个关注一下。同时呢，在这届展会上呢，我们以往的这个项目，比如说如何购买一辆适合您的房车，房车家族亚欧自驾的分享会及交流会，如何这个规划一次完美的旅行，如何的使用房车，如何的去维护保养房车等等一系列的专题讲座呢，也会在我们展会现场同期的去举办。 嗯， 另外一个呢，我们房车家族的车友在今年的这个露营大会上也会有很多的同期的活动，包括我们这个各省的车友的分布吧，也会在今年那个同时的推出来，然后我们会选出各省的负责人，然后让他们带领我们各省的车友一起的去玩，一起的去传递这种房车的生活方式。 嗯，所以说我们每次啊，把这个房车露营展和这个房车露营大会结合在一起搞哈，就是既给我们的这些房车爱好者们一个参观新型房车的一个机会，同时又有一个之间的一个互相的交流。 对，因为我们 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 对，因为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呢，他都是第一次接触，或者是只是在网络上接触，那么来到我们这个房车露营大会的现场呢，他可以和他的同龄人去沟通， 嗯， 可以去跟他们去交流，能够去获取一些对他非常有益的一些信息，因为我们的车友年龄上到70多岁，下到这个90后啊，甚至都可能已经开始购买和享受这种生活方式了。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很容易发现跟我们这个年龄啊，或者是这个阅历啊，或者是来自于同样一个省份呢，能寻找到很多的共同点吧。 嗯，那我们这一届的这个房车大会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这次房车大会的主题是发现房车世界，筑梦房车家族。 怎么解释呢这个主题？ 因为还可以把房车理解为新生的事物，所以说呢，我们就让大家去发现有房车这个事儿，然后呢，在房山有这样一个房车世界，专门的房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集销售啊、维修啊、营地这样的一个场所。那么筑梦房车家族呢，是房车家族是我们在推广这个文化房车文化这块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那么房车家族的口号叫房车家族交真朋友，我们通过房车家族去实现我们所有车友都想实现的环球旅行的梦想，那么就叫筑梦房车家族。 我觉得你们有一个理念特别好，就是家族的理念，把所有的房车的车友我们都当成一家人，我们在这里互相的学习，互相的帮助啊，一起来出行，一起来玩，是吧？ 对， 当成家人朋友一样。 对，房车家族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我们就是互帮互助，因为助人也会助己，所以说我们每次都会把这个以往的经验，然后和新的朋友来进行一个交流互动，然后把这种真情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传递， 嗯， 把经验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分享和交流， 就凝聚力会特别的强。 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些车友在一起都非常的开心，嗯，真的跟家人一样，然后有的可能是称之为新时期的邻里关系。 新时期的邻里关系。 因为这是特殊的这种社区文化嘛。 对对对。哎，那我们这次展会大概有多少参展商来参加？ 本次房车展呢，我们参展的企业达到了350多家，展览的面积大概有7万多平米啊，预计到场的观众，嗯，得有7-8万人次吧。 嗯，那在这次展会上，我们大概能够看到什么样的这个让我们眼前一亮的东西，或者之前我们都没有太接触过的东西？ 其实房车在咱们国家发展了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啊、那么受制于我们的这个法律法规的问题，我们只能是在这个六米内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去给它不断的去做延伸、做拓展、不断的做升级，主要是升级车内的空间啊，可能通过这个扩展，我们通过单扩展、这个后扩展和侧扩展，这个甚至是上部的这个扩展来拓展车内的空间。同时呢，这个厂商在平时呢想尽一切办法去让车内的功能啊更加的去实用，有足够的水、电、气，然后来保证我们在旅行中的这种舒适。同时呢，这个还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这个车内的感官和视觉以及它的功能的人性化方面不断去迎合我们的这个需求啊。所以说这个产品方面不断在更加的专业、更加的精细去发展。所以说呢，这个如果到现场的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去了解啊，因为这个展会只有四天的时间啊，因为从整车然后到底盘，然后到零配件，然后再到车友露营区，分区还是非常的多的，所以说需要您在每一个板块都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做一个比较深度的了解。因为像这样的聚会，说实在的，挺不容易的。那么目前的话，我们这个北京这个房车展呢，在房山房车世界举办的这个展会，是我们亚洲规模最大也是最专业的房车展。 这次我们能看到多少辆的房车？ 现场肯定要超过1000辆的房车， 1000辆。 对，来自于全国各地的这个生产厂家和各地的房车家族的车友都会汇聚到这个地方。 那基本上可以说是展示了目前我们国家的一些房车的车型以及发展状况吧。 应该说我们这个展示我们这个房车露营行业的一个晴雨表。这个通过这个展会呢，就可以很好的去发现我们现在这个老百姓的一种生活状态，大家真的是有条件了去享受这种美好的旅行，然后跟家人一起去感受和感知这个世界吧。 我也听说我们在这次的这个展会上还有一个颁奖典礼是吧？ 对，我们这届展会上呢会有一个对我们这个房车行业做出这个重大贡献的领军人物颁奖，然后这个会在9月13号我们会这个公布这个获奖的名单。因为房车行业毕竟是一个新兴的领域， 对， 那么确实有很多的人满怀着激情和热情去推动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所以说他们需要获得一些荣誉。 这个是展会上的一些情况哈。那么同时我们还要搞这个露营大会哈，这个露营大会上我们还有哪些内容？ 今年的露营大会呢，我们会有一个房车家族车友的一个现场巡游活动，就是在我们这个 开着车，大家开着自己的车吗？ 不是开着车，我们在现场会各省份会有一面旗帜，然后呢带领着本省的车友，然后在整个展会的现场去巡场。这个是我们 今年新加的。 对，今年新加的。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参加这个欧洲房车大会的时候呢，这个得到的一个 启示， 因为我在2013年、2014年的时候呢，我自驾房车到欧洲的时候呢，我带着我的家人，然后扛着国旗，我们代表了中国去参加了那样的活动，然后跟很多的欧洲国家的人一起，大家在营地里去巡场，向这个营地的游客去展示我们这个中国人的风采，可能我们穿着我们中国人的这种比较这个 传统的服装吗？ 传统的服装啊，穿着唐装，然后扛着国旗。那么在我们这个房车家族的巡场的时候呢，我们也一样，我们的车友也会穿上代表他们地方特色的一些服装服饰，然后来向大家去展示我们玩房车人的这些风采。 有点像运动员入场哈， 有点这个意思， 只不过是我们是巡视而已哈。 对，同时在活动现场呢，我们也推出了我们房车家族的第二首歌曲，叫做《最初梦想》。我们的第一首歌就叫《房车家族》。那么，《最初梦想》呢，就是通过这首歌曲想去唤醒大家心目中原有的梦想，然后去帮助大家去实现。同时，我们这个二零 19年的房车家族亚欧自驾的碰头会，也会在这个露营大会同期的去举办。我们会有超过3天的议程，然后非常系统的去分享如何去办理手续，然后如何去规划这个旅行的路线，包括老车友会分享这个过往的一些得失，然后把这种经验给他传递下去。 对于刚入门的人来讲，这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 是的，是的，因为好多朋友都是从网上虚拟的去了解房车，所以说来到线下亲眼实地的去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之后呢，会对大家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动。 嗯，您刚才说到啊，我们要发布一支新歌，就是《最初梦想》。这个歌曲的创作都是由我们车友自己来完成的吗？还是我们专门请人来为车友来定制这样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我们发动我们的车友，包括我们公司的同事，大家一起去创作了。歌词都是我们收集起来以后，然后找专门的人去谱的曲。 嗯，由谁来演唱呢？ 这首歌曲呢，到时候也会在我们房车家族车友的晚宴上，然后我们来合唱。 哦， 那么说以前的话，我们都是要合唱我们房车家族的歌， 嗯， 这是第一首歌。然后呢，第二首歌《最初梦想》也会在现场进行一个千人大合唱。 哇，想想就很壮观哈，千人大合唱。嗯，这个每一年哈，这个我们这个房车大会哈都有2次，春季一次，秋季一次。一年当中有2次这样的这个展会，对一个展会来讲其实算是比较频繁的。一般展会1年1次哈，但是咱们是2次，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另外2次这样下来，我们一年的工作量是不是非常大？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常年的展示房车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说我们现场的基础条件还是很完备的。 嗯， 为什么要搞2次呢？因为我们中国比较大，那么大家这个时间也都不太容易挤得出来，所以说每一次活动只有4天的时间，春季和秋季正好在两个不同的这个时间段，能够汇集到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通过秋季的露营大会加房车展，能够更好的把这种生活方式给它展现出来。 嗯， 那么春季的话，更多的还是一个比较纯的专业的房车展。 嗯，但是对于你们来讲，可能工作量就会非常的大啊，招商啊、会务啊等等很多的事情哈。 因为我们还算是一个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公司，已经有了16届的成功的经验， 嗯， 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也都不是难事儿。 确实，因为你们是最早在中国来搞这样的这个房车展还有露营大会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了。主要是你们的这种品牌效应已经形成了，是吧？ 我觉得品牌效应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是对这份工作的一种热爱和对这种行业的一种执着吧。因为我本人已经从事这个行业15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我在操办。然后听众朋友如果到现场的话，就会发现一个骑着4轮摩托车的人，那就是我。 4轮摩托车在厂里来回穿行哈。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场地比较大嘛，所以说现场这个户外的这种活动嘛，现场的事情还是蛮多的。 嗯， 啊，同期的活动也非常的丰富，所以说也给大家一个提示，如果您到现场的话，一定要到我们的展会现场去领取我们的参观指南，上面会有比较清晰的关于展会的日程和活动的安排。 嗯，这次我们的这个房车大会对于中国的这种房车行业的推动是一方面，同时我觉得你们这些年一直在致力于宣传房车文化，是吧？ 对，宣传房车文化呢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认为买房车买的不是车，车只是一个交通工具，那么它延伸出来的真的是我们选择了一种状态，一种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对。 如果能够买上一辆房车，在适当的时候带上我们的家人一起去走出城市，走进森林，甚至是走向世界，一起去看世界，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其实在之前的3年，我也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享受了这种生活，同时呢，我也在传递这种生活方式给我们的车友，我也希望，我也愿意去帮助更多的车友去实现自驾亚欧的梦想，甚至是环球的梦想，这也是我个人的梦想。 由于你们这些年的这样的努力，所以现在看到哈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其实自己也能发现，我们过去的时候说很难在路上发现一辆房车，但是现在我们很容易就会在路上看见一辆房车了。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很多退休的这个或者是自己给自己退休的朋友，可能一些50后和60后，他们都在大批量的去加入到房车家族这个群体当中来，然后开上房车去旅行。以往的时候呢，这个大家可能都是自驾车或者是自驾一辆越野车，但是房车能够带给我们的绝对不单单纯是一辆车能够给您提供的这样的一个便利。 所以这些年你们的努力已经看到了成果。那目前来讲，我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统计数据，全国有多少房车的爱好者或者是房车的拥有者？ 应该说这个我们中国的房车保有量还不到10万。这个群体还属于小众，但是呢爱好者还是蛮多的。我们有一个口号叫做让10万个家庭拥有房车，让100万个家庭感受房车，让1000万个家庭去了解房车。我们就是通过这种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的方式去传播这种文化。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体验了这种生活方式之后，应该说绝大多数的朋友都会深深的去爱上它，去喜欢 它 的。 对，我觉得这种房车生活的这种传播，它会是叠加级的那种速度。那前几天刚刚听到一位业内专家说到，全中国的汽车拥有量是2.2亿，但您刚才讲的房车其实只有10万，所以说这个数字哈，应该说还非常非常的小，但是现在也形成了一种潮流。 是的，这种房车的潮流已经开始呈现，因为我们从国家层面来说，跟房车息息相关的露营地的建设已经提到了日程上面。另外一个呢，这个房车上路啊、上牌啊，这个法律法规也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因为我们也都看到了，这个欧美国家房车的市场都是千万辆级的。那么，这个房车对于我们整个中国旅游产业的推动，那是肯定要做出一个比较大的贡献的。因为房车的消费群体它有一定的消费能力，那么在车辆的购买、改装、就业等等很多方面都能够给我们国家从经济方面有很大的一个促进。另外，旅游是一个无污染的一个领域嘛，所以说这也是国家比较支持和扶持的啊。所以说我们房车的发展，应该说在未来的3到5年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对，而且它的发展空间巨大。 应该说我们所有的上班族应该都有一个梦想去旅行，那么开上一辆房车去旅行应该是所有人都应该这个憧憬过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哈，就是在这次大会，因为我们同时搞2个展览，一个是房车展，一个是露营大会。那么对于感兴趣的人或者是初入门的人来讲，我觉得这个机会非常的难得。一方面他可以了解车，你可以去选择各种各样的车型，琳琅满目，想总有一款可能会适合您。另外呢，从软件上来讲，你可以去学习经验，有那么多人去帮着你来传授和分享各种房车旅游的经验，以及在旅途当中啊遇到的一些车的使用的情况啊，人的交往啊、交流啊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可以交流，是吧？ 是的，在现场的话，我也会跟大家每天啊去分享如何购买一辆适合您的房车。同时我们在现场还会有我们的车友去分享如何规划一次完美的旅行，还有我们的这个专业的人士会跟大家去分享如何去排除房车的一些故障，包括上面的一些这个设备的一些初级的排除的方案。这个现场都会有这样的专题讲座。同时这个您可以去我们的房车家族的露营区啊，跟这些车友去请教，这也是非常好的办法。如果说您不能够亲临现场也没关系，您只要关注我们21世纪房车网的微信公众号，上面的话我们也会定期的去推送很多相关的有意义的知识。 如果说大家想去现场看的话哈，这个门票怎么样获得？ 现在的话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就可以扫码免费注册获取门票。 这是免费的，但如果直接去现场 那就要花钱购买门票了。 哦，所以大家要算好这个账，在网上直接注册扫码的话是免费的，到现场是需要购票进入的，是吧？ 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为了去让更多的朋友就是有准备的去了解一种新的旅行方式。 那这四天的展会啊，内容也是非常丰富，您刚才都介绍了，琳琅满目的哈。那大家去这个展会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或者是攻略？ 其实也谈不上攻略吧，就是我们在去任何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到它的服务中心去领取一个参观指南。那么我们的房车展现场的服务中心也会有这个参观指南发给大家，我们四天的所有的日程安排、活动安排全部在这个参观指南上，包括我们现场的设施的标注位置啊，都是在上面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阅读参观指南。 有了这个哈，一册在手，这四天您就不用发愁了。 没错没错。 那这个具体的地址在什么地方？ 具体的地址大家可以导航房车世界四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是这个搜索北京房车博览中心也是可以找到的。我们在北京的西南京港澳高速阿拉伯数字13出口出去之后就马上就到了。我们是和高速为邻的，我们这个场地就临着高速公路的， 是特别的近。 对，其实离北京非常近，我们是也是这个属于丰台区啊，丰台和房山交界的地方。我们在这个稻田地铁站有这个摆渡车，大概离展会的现场2.5公里，大家也可以乘坐公交车。我们房车世界呢也是有一站叫大宁山庄。 这个四天的时间哈，如果大家去那里哈，有的人可能从早到晚要一整天都在那个展会上哈，这个吃饭的问题呢，展会上能够解决吗？ 吃饭的问题的话，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餐饮和外卖，大家都可以在现场的餐饮区去购买这个消费的。同时我们周边也有很多的这个住宿和餐饮啊，推荐大家这个在现场来解决这个午餐的问题。 这既是一次房车的展览，也是一次的这个车友的盛会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别忘了9月13号到16号这时间。好，谢谢王总来做客节目，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